玉台是剑下仇恨不该把太师爷剑劈封门因那次上发虎不灭他清清要娘娘请要平时舍他护卫要紧那不登记也曾把念那次寒不缠腰紧那眼我表明不念那你老伯母算量自听不念那你小三月该三月小三月该三里小三里该三十小三十该三口小三口该三魂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魂从不带小包的乾坤呐，不念那你三个字八热字丧命，不念那你只落得一个字巴黎，此一番进宫去定金赔罪，你把那好言奉听，我娘娘降下罪有功，丹臣是太监亲的朋寡人阴阳春寡人家酒我不过听谗言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啊？不知要打我的老君，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搬家王不得爱情你哪里休流泪免了悲愁放大了他一步一步损要的那了寡人啊 Oh

下面呢，请欣赏女花脸左红莲为我们大家演唱《铡美案》。左红莲是何许人也呢？是西交伯先生的大儿子，我的师哥西烟红的弟子。下面请欣赏《铡美案》。 亲征烈士三十，当当当当当当，驸马郎的接着往那不张罗。

我断了桥梁，水倒流，他死的自落长山江，该是因的那关九州长坂坡救我头，杀的曹兵不过愁，这一般投降哪国有，还有知国勇气眼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浑必是人坑大修，若是起兵来真刀，刀将那曹操这把雨猎手，我扭转回身走太空将军就忘记，见乱朝， 这个我们下边换换口味，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状元梅》。